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依旧带着您不花钱不跑腿儿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相声的魅力。我们今天选播的依旧是5月18号晚上在丰台相声乐院举行的纪念侯耀文逝世3周年的专场演出实况。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侯耀文的哥哥侯耀华老师。那么在现场，耀华老师也是既幽默又真诚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今天呢，纪念侯耀文老师。侯耀文老师在家里行三，我们江湖人称侯三爷。那么二爷呢，就是侯耀华先生。侯耀华先生，我们是江湖人称二大爷。北京人说你二大爷的，那可能就指的是侯耀华先生。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二大爷 来，在这儿呢。 二大爷， 掌声欢迎 二大爷。 挺高兴，谢谢大家。贾伦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就告诉我了，准备在这儿给他师父搞个纪念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也来了，我师父也来了，金斗、刘兰芳老师他们都来了。在这儿呢，我代表全家向所有今天来到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您。人有的时候常念叨一件事儿，就是说总觉得活人没日子，走了的人就有日子。一晃3年过去了，3年，头一年还好，从第二年起开始闹心。除了遗产就是广告。后来自个儿跟自个儿得做工作，你说跳楼也不是一好选择。 跟我们家那猫似的，抑郁症，从24楼蹦下去了。你说，还好，愣没死。琢磨出一道理，你说这人一辈子干什么最累？说瞎话最累。我不知道大伙儿能认可我这观点不能？因为你说一个谎话，你得有10个谎话去圆这一个谎话。一天到晚你得想，我跟张三说的是那样说的，我跟李四说的那样说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希望通过大家能够劝劝那些个说谎话的人，别说谎话，一是太累，二是对你无益。因为有的谎话，你比如死无对证的，你说了就说了，问题是都活着呢，你不能挨个都给掐死去吧。今天到这儿来，看到这么些观众，端午节过后能够聚在一起纪念我的弟弟，心里特别感激。我跟我身边的这些孩子们说，我说千万不要冲动，最近这两天要革命，非说要不然您甭管了。我说不行，我说记住了，有很多事情不是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如果我要走到侯耀文前头，也可能没有这么些事。但是今天同样，我告诉大家，在法庭上得不到的东西，利用媒体，利用电视，同样你也得不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也有徒弟，我得用我自个儿的行为去告诉我徒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不久的将来，我可能有很多决定，到那个时候，我希望我的观众，我希望广大的网友网民喜欢相声的这些观众们能够理解我，因为我觉得我不愧对于心。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 下边什么节目啊？ 二大爷这么着，那个我不应该管您叫二大爷，我应该管您叫二爹。 对， 因为那个孟凡贵老师敢管您那么叫，因为他壮。 对 啊，我不敢，二爹我不敢。 以后只要是孟凡贵来的有这场合 啊， 你一定跟人说清楚。 说什么？ 孟凡贵这个名字叫的不是很发音，不是很准。 那应该怎么叫呢？ 孟凡贵。因为他净做那吃的那节目， 看出来了吧？我们这长辈啊，报复心理很强啊！这是 二大爷，我跟您说，我是这蒙饭鬼这名字是我三叔给我起的。 对 啊，八方十圣蒙饭鬼就是我，这是当年的侯月文，我三叔给我起的。这个您报复心理太强。 没有， 我知道您现在您因为又打官司又做广告，您出名了，您出名了。您没有这样。 你要说这，我跟你说，你要说这事儿，我还心里还真不痛快。 您再说， 你知道吗？对，因为什么呢？前两天我刚从世博会回来，世博会你从这一馆到那一馆，你得走过去， 对呀、 啊，好些人那排队呢。 嗯嗯。 那天过来一老头，过来拉着我手说了一句话：“知道我们为什么尊敬你吗？” 为什么？ 我当时我你这那怎么回答啊？那种叫四脖子汗流的，我说您太客气了。老头说：“你这个人说实话，就这一句话，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因为什么呢？我得反省，把我说的那瞎话我得摘开呀，我得再接着说实话呀。你这哪天被人发现了，逮着一句说瞎话，你我怎么对起人家？人家啊，所以真的， 嗯， 我还是那句话，说点实话吧。”人生的路，我今年64了，我什么都不在乎，父母都没有了，就这么一个一奶同胞的弟弟也没了，我怕什么呀？我儿子今年现在自立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玩儿吧。我希望大家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时段，依旧是咱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北京德云社的专场演出。今天这演出场地可变了，在人民大会堂，也是郭德纲从艺20周年系列演出的开幕式的实况录音，请您欣赏。那么首先登场的就是主角郭德纲，在开幕式的演出上，他首先说了这样一番话，来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他的厚爱。 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感谢大家的光临，有坐下的，还有正在陆续往里边走的，这个今天心里是非常的高兴。这是第二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从16岁干演出以来到今年是第20个年头，不敢说什么舞台纪念活动，只是一个汇报，一个总结而已。其实我也挺希望等郭德纲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搞一回。那天出不来，我那车不是那天的号啊，所以今天搞了这么一个小活动来汇报一下。在这行很长时间了，从干专业到今天是第20个年头，这20年来经风雨历坎坷，说过书，说过相声，唱过戏，唱过大鼓，吃过苦，受过罪，懂得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知道了人必须要努力，尝到了什么叫花团锦簇，灯彩佳话。那一夜我也曾经梦见百万雄兵。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这个人没有文凭，但是我挺有文化，读圣贤书，做仁义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我的座右铭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其实来说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觉得就已经是足够了。老百姓喜欢我，并不是因为我多了能耐，关键是相声这门艺术太棒了，我能指着相声活起来，我很骄傲，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很自豪，我希望永远的自豪和快乐下去。再一次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希望你们永远开心，谢谢。 好了，这主角呢是讲话完毕了，接着就该上演精彩的演出了。首先登场的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两位小将，一位呢是这个郭德纲的义子陶阳，另外一位呢就是郭德纲的亲儿子郭麒麟，两个小家伙要为您合说一段杂学唱。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呢？ 咱们两个人同台演出，怎么能只给你一个人鼓掌呢？ 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 谢谢。 再次感谢大家给我的掌声鼓励，谢谢。 你长不了个儿了。 啊？这就够吃的了。嗯。 你倒知足。 来到人民大会堂，很高兴。 我也很激动。 介绍一下，我的爸爸是郭德纲。 我的爸爸也是郭德纲。 我叫陶阳。 我叫郭麒麟。哎，您等会儿吧。 怎么呢？ 你爸爸叫郭德纲，你怎么叫陶阳啊？ 干爹。 哦，一点水分都没有。 水分像话吗？哎呀，今天呢我很高兴。 我也很激动。 来到人民大会堂啊。 是 头一回来。 嗯， 这个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 对，咱就拿这一唱来说吧。 嗯， 分两门唱。 哪两门啊？ 一门是本宫的唱，太平歌词，一门是学唱。 这本宫的唱您能给大伙儿学学吗？ 行啊。 好， 我能学呀。 嗯， 但是我为了学这下了很大的功夫。 您怎么下功夫了？ 每天都要去太平间待上一会儿。 那你是腿落太平间了。 胡说，你看。 那你是磕膝盖穿鞋。 磕膝盖 再说也行，我就为了学太平歌词下功夫。 是， 我可以唱太平歌词。 啊，您学几句， 我 们听听。 我给学几句，学一段传统的韩信算卦。 好，大伙儿听听啊。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这社稷来安。这一日闲暇无事，垮掉鞍子这街前参观，见一座挂棚儿摆在了路南，挂棚里坐定了一位道长，仙容道骨骨道非凡，可以鼓掌了。 你这叫没羞没臊。 哎，我怕他们给忘了，提醒一下。 您要唱得好，人家忘不了。 这就是本宫的唱。 是。 再唱的话，那就是学唱了。 对。 这个曲艺啊，也分好几种。 您给介绍介绍。 你呢，要学个曲艺啊，学个戏曲啊，学个歌曲啊。 都有。 这都算学。 嗯。 曲艺里边也有好几种。 是。 有大鼓。说起大鼓，我最喜欢了。这个大鼓也分好几种啊， 对， 像什么京韵大鼓， 嗯， 京东大鼓， 有 木板大鼓， 都是 烙听大鼓， 是， 这都是大鼓， 嗯， 我最喜欢的西河大鼓。 您爱唱这个？ 对，我能唱这个。 那您给大伙儿学学，让大伙儿听听。 我学一个啊， 嗯， 我学一个三国的段子， 嗯， 灞桥挑袍， 好， 听听啊， 嗯， 秋色惨凋。金乌萧条，收听后挂印封禁，此草草出虚堂，吩咐一声众君的笑来呀，皇嫂的举念要慢慢的摇，趁着这凉爽时节霜降早，金风儿阵阵透某的正跑，保皇嫂直奔阳关道，耳听得身背后这人声马嘶吼， 唱得不错。 西河大鼓 是， 这就是西河大鼓。 嗯， 还有曲艺里边有好多小牌子， 都很好听， 像什么金钱莲花烙啊， 有 照花台呀， 是 照花台是我最喜欢的。 这在哪儿可以应用呢？ 大型的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唱的就是照花台。 哦，您给大伙儿学学。 我学习啊，你看看我像不像唐伯虎？ 好。 一呀么更儿里呀，月了影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不婶儿来呀，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耶，但愿得鸾凤嫂嫂陪我喜爱爱爱爱爱。赵花台，你看看我像不像唐伯虎？ 我看你像酱豆腐。 哎，酱豆腐像话吗？ 唐伯虎有你这尺寸的吗？ 小号的。 纪念品。 纪念品也不像。这赵花台 是 很好听。 嗯。 还有歌曲。 歌曲您也行。 我也会唱歌曲。 好啊， 我唱一个歌曲，我唱一天路，你猜是什么啊？我唱一天路，我唱一天路，你猜是什么？ 不知道。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为咱家儿女带来吉祥。 我建议你多唱这首歌。 怎么了？ 有助于你长个儿。 哎，不是讲话，这就是天路。 是。 我能学歌曲。 您学的不错。 要是我最喜欢的，戏曲。 是，这是您本功啊。 对，你看这戏曲啊，有学个评剧， 是， 豫剧， 对， 川剧， 是， 梆子 都有， 晋剧、普剧，这都是戏曲。 地方戏， 评戏，我就很喜欢，通俗易懂， 大伙儿都爱听。 但是呢，西路的评戏很少有人唱了， 失传了。 我给您唱一个，我给您唱一个失传已久的。刘墉铡娘娘， 调门高， 调门高，我给您唱一个啊。 好，您听您的。 这一个请字来，哎，千斤重，哎，哎嗨咿呀，哎嗨咿呀，哎啦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咿。哎哎心问口，口问心，暗自叮咛，哎呀嗨呀，病中心扎了一个牢，怒恼娘娘也逢迎，御驾之上我砸乱气呀，五封了我钱呐，我打了西宫，哪呀哪呀， 好， 西路平息。 唱的不错， 调门高，怎么样？这个 您唱的不错呀、哎， 是不是？要说还有， 还有， 您一挑，我还能唱。 豫剧您行吗？ 豫剧， 对。 说到豫剧，我喜欢，我也会唱，但是有的剧目很好玩。 大灯殿， 大灯殿， 您行吗？ 行啊，京剧也有大灯殿。 我就爱听这个， 就爱听这个。 啊， 我给你来，我来那个皇上薛平贵。我来，你皇上。 行行，你来皇上 啊！ 国家没人了，你们国家人都这么高？ 哎，这我有这么高吗？这么高 啊？是。 我演皇上，剧中人，不是真的。 哦，那 我能演皇上吗？ 就是。 来了啊！ 嗯。 哎呀，母亲。 这是母鸡。 母鸡像话吗？母亲。 听差了。 哎呀，母亲。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这儿的阳寿有几年呢，开眼来叫了声个戴公主，王宝钏你就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垫，我只得了怕断断断断了怕也把也做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 好， 豫剧， 这您也行。 行， 嗯， 还有京剧， 国粹。 对，京剧也分好几种。 是。 生旦净末丑， 行当齐全。 就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您也会。 我也能学。 啊，您能学这四大名旦其中的几位啊？ 梅兰芳，您知道吧？ 知道啊。 梅兰芳的儿子。 梅葆玖。 我能学。 能学他的。 哎，我给您唱一贵妃醉酒。 好啊， 代表作， 梅派代表作。 学一个看像不像、啊，不行，再来了、 啊、调门低了。这你要出去挨打，准是梅家人揍的你。 这就是一学 哦，一学啊。 还有程派， 程派您也行， 我也行啊。 程派讲究藕断丝连。 是啊， 嗯、 你听，你猜是这李世济， 这您也行。 我能行，我学一个 啊。 锁麟囊， 程派代表作。 出恩情哟。天母爱 风一饱吃背身破筋了。 这人都唱出马赛克来了。 这就是程派， 唱得好啊。 要说我最拿手的，还有花脸， 这您也行。 我也行。 你这个分量像花脸吗？ 哎，就学 您学好。 我学一个京剧名家袁世凯先生。 大总统。 大总统像话吗？ 袁世海。 对，袁世海我给您学一下。 啊，您学。 给学一个群英会。 哦， 群曹操戏 演的曹操。带着弦来的。 空来空一拆来空。腾雄兵下江南交锋啊。 是， 要说这个我都不拿手，最拿手的还是老生。 您对这个比较在行。 对，老生。 嗯， 有一位京剧名家，唱过很多戏。 嗯， 你像《野猪林》。 嗯。《 将相和》 是。 《打金砖》。 嗯。 《白毛女》 都是他唱的。 都是他唱的，你猜这是谁？ 不知道。 李宇春。 李宇春像话吗？ 超级老生嘛，超级老生。 超级女生。 超级女生 啊， 那个叫李什么春？ 李少春。 哦，对，李少春 啊， 李少春，我给你学学。 好， 他唱的那《白毛女》，我能给您学。 您学，您当大伙儿给学学。 但是光有我这杨白劳没有喜儿怎么办？ 那甭找了，台上就咱俩人，我来那喜儿吧。 你来那喜儿？ 我比较秀气。 嘿，我是你爸爸。 我爸爸也是你爸爸。 哎，别说这个。咱演戏演戏啊， 不吃亏。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没钱来买来，后同身车下争儿吃， 这是扎红绳啊， 这是套白狼啊。 去你的。 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